本次北京冬奥组委观察团通过线上学习加实地考察方式，了解东京奥运会筹办内容，为北京冬奥会做充足准备。请听体育广播记者金泽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从7月18号起，北京冬奥组委分四批派出了34人赴日本学习。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演出仪式处处长王军说：“ 主要来到这个东京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亲身的感受东京奥运会的办赛的这种氛围，具体的了解东京奥运会的筹办的工作和赛时的组织情况，特别是呢，有针对性的了解东京奥运会的疫情的防控的政策和它的一些办法。” 这其中防疫成为了观察员们最为关注的方面。疫情下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从到达机场、入住酒店，再到考察场馆，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医疗卫生处副处长王同国总结了可实施的防疫内容，这些内容也适用于北京冬奥会。 一个呢，就是在国外奥运相关人员集中到达机场以后，这样的话要及时开展核酸检测。第二呢，就是要提前掌握每天到达北京的航班和人员的一个数量信息。第三呢，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这个区域要安排好充足的酒精消毒啊，规范工作人员佩戴口罩。第四呢，就是在身份注册卡激活柜台等等这些人员啊容易聚集的区域，多放置一些一米线的标识，设专人啊维持秩序啊，并监督落实防疫措施。 在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观摩和了解东京奥运会赛会服务和赛事运行情况，将为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根据行程安排，北京冬奥组委将召开东京奥运会学习成果分享会，详细总结梳理观察员此行的见闻收获，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提供全面系统的工作建议。 13年前的8月8号，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中国百年奥运梦圆。今年的这一天，东京奥运会圆满落幕，奥林匹克再次进入北京时间。再过整整180天，明年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就将拉开帷幕。北京将成为世界第一座既举办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双奥城。而跨越13年的奥林匹克也将再次点燃根植于亿万国人心中的奥运火种。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我们言必信，行必果，我们将兑现我们所有的承诺。 中国的冰雪这块肯定是一个大的发展。 2022，相约北京。 我和亿万中国人民，欢迎全世界的朋友，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32届东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奥林匹克时间正式进入北京冬奥周期。昨天，承担鸟巢、水立方、冰丝带三大冬奥场馆建设改造任务的北京国资公司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开闭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进行。目前，鸟巢已经全面进入建设改造阶段，计划于今年10月完工。 今年8月8号是我国第13个全民健身日，新时代全民健身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下，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办正在全方位推动全民健身开展和体育强国建设。如今，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了13年。13年来，随着全民健身的深入以及冬奥筹备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运动的行列中，挥洒汗水，享受快乐。北京这座双奥之城也伴随着运动而变得更加生机勃勃。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话筒去感受北京运动的声音。 清晨，古老的天坛公园在人们的晨练声中苏醒。 好，海底针。 哎，我觉得你还得勾一下了。 打太极，踢毽子，一天元气满满的生活开始了。寸土寸金的长安街沿线， 有着全市规模最大的体育场馆东单体育中心。你听，篮球场上战斗震撼。 森林公园南门站到了。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跑者的脚步声构成了一曲独特的乐章。烈日炎炎，冰场里却是凉飕飕的。练花滑的女孩在冰面上舞动，衣服比人还长的小豆丁挥动着手中的冰球棍。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预备，开始，快！ 奥林匹克公园里，运动的热情仍在。 前，反摇，到前面的时候转身。 不远处，鸟巢披着黄色灯光，更远一些，奥林匹克塔上的奥运五环默默俯视着这座城。这也是你我生活的北京，沐浴着奥林匹克之光，运动着充满活力的北京。 在第十三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迎冬奥奥运文化主题系列展览昨天在玉渊潭公园、天坛公园同步推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来自顺义区的吴尚坤和孙云熙在家人刘贵宾的带领下仔细观看跳台滑雪的图片。 小朋友特别感兴趣，他在问是不是从上面跳下来。 市民刘香根告诉记者，观看展览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冬奥基本知识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成果， 了解了一些滑雪的形式哈，平时没了解这么多 滑雪的形式， 比赛的一些内容挺丰富的。 系列展览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联合团市委、北京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管理处处长缪祥流介绍说，展览通过系统展示北京冬奥筹办成果，普及冬奥知识，为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这个展览呢，在市属公园里面开展，只是市属公园迎接冬奥、营造冬奥氛围的一个开始。我们陆续还会在各市属公园里面持续不断推出关于冬奥知识的一个宣传和传播。 为便于系列展览在全市推出，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发挥自身优势，针对不同单位需求推出冬奥主题展览模块。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吉川排告诉记者， 建立了一个以冬奥文化为主体的展览的内容库，将这个冬奥元素分成了不同的板块，根据不同的展览单位、展览场地和受众人群的特点，从这个库中啊挑选相应的内容进行组合。它具有呢模块可以调整、展览可以移动、内容可以复制的特点。如果呢有单位需要举办冬奥主题展览，我们中心呢可以在展览内容方面提供无偿的支持。 本次推出的两场展览是系列展览的第一次亮相，之后系列展览将在其他市属公园和全市机关、学校、社区、乡村陆续推出。 新华社消息，青少年冬奥教育基地昨天落户中国科技馆，面向青少年开展冬奥教育活动，推广普及冰雪运动。中国科技馆副馆长庞晓东介绍，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科技馆，中国科技馆针对公众不同认知水平或不同地域范围，开发冬季体育运动知识与技术的科普资源，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冰雪运动的兴趣，结合创新技术构建冬季体育运动知识与技术推广普及创新平台，借助传播媒介加大冰雪运动文化推广力度。 近日，随着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两座会徽雕塑的立起，石景山区富石路沿线冬奥景观大道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九月底完工。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西五环静园桥东北角和西南角两座七层楼高的雕塑崭新亮相。石景山区城管委景观建设中心负责人李燕介绍说，其中一座是冬奥会会徽冬梦，另一座是冬残奥会会徽飞跃，雕塑高度20.22米，寓意冬奥会、冬残奥会2022年召开。 主体结构已经完成，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的提升它周边的绿化景观。冬天会有一个雪花造型，加上配合分色段的植物造型，凸显景观雕塑的一个形状。 北京市冬奥办环境建设部副部长汪央介绍说，静园桥是通过富石路和西五环去往冬奥组委会的必经节点。富士路沿线将打造9.6公里的冬奥景观大道。 这两个雕塑呢，代表着已经进入到石景山赛区区域的门户，进入里边以后，整个景观大道呢，它是个整体打造，通过绿色的这个环道去把不同的节点串联起来。 景观大道沿线节点包括10处景观小品、首钢篮球馆南侧的花语公园、八角新乐园等。北京市冬奥办环境建设部副部长汪央介绍说， 我们实际上也是借着奥运会的契机呢，通过我们建设这些节点来为附近的居民，包括来这里游玩的游客呢，提供呢健身、娱乐、休闲的这么一个场所，让大家提前享受到健身、娱乐和运动的乐趣。 下一步，冬奥景观大道还将完成富士路沿线景观照明工程、莲石湖公园景观提升、金安桥和石龙匝道绿化景观提升、金鼎时代广场改造提升等9项工作，预计9月底前全都完工。 本市昨天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5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进一步严格铁路进出京通道疫情防控举措。同时明确，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以外的低风险地区人员，如果北京健康宝显示绿码，进返京自由，不需要提交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重申进返京政策。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当地人员暂不允许进京，待其所在县、市区其痊愈转为低风险地区后，适时放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域内其他县、市区其当地人员非必要不进京，需要进京的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京后实施14天健康监测，并在抵京当日及满7天时进行核酸检测。 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兰同时指出， 全市报告确诊病例的住所及单位所在街乡镇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确需出京的需持北京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据王兰介绍，北京进一步严格铁路进出京通道疫情防控工作。 铁路部门将在进站时对所有进返京旅客实行100%测温，查验北京健康宝，对非绿码人员将劝阻登车。 对于市民关心的在外省市进行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北京健康宝是否认可的问题，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潘峰也在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北京健康宝已经实现了和国家核酸检测库的一个对接，理论上全国范围内的定点医疗机构和规定的核酸检测机构检测都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健康宝上查到，但实际上由于外省部分地方包括本市个别的检测机构数据的上报并不是很及时，有时候健康宝在获取数据上会有些慢，我们协调相关部门继续提升上报数据的准时性和实时性。那么在疫苗接种方面，在外地打的疫苗在北京健康宝上目前还不能查到，下一步呢，随着国家这个平台的建立，这个问题很快能解决。 顺义区加强集中隔离点管理，截至目前已经启用集中观察酒店22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咱们酒店独立的 B 栋是接国际机组的， 距离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不远的一家酒店，目前只接待航空公司机组人员。这家酒店有3栋楼，其中 B 栋专门用于非国际航班的机组人员进行14天集中隔离。在酒店大堂，风经理隔着玻璃指着对面的 B 栋说，国际机组人员隔离严格实行闭环管理， 24小时保安监管，门口大范围的管控区域，确保这个区域从外界完全是独立隔开的，车直接倒进来，从消毒地毯上面下来以后直接进入管控区域，机组人员会进行一次核酸检测，通过以后才会安排到咱们酒店来进行14天的隔离，每个门上面装了门磁，进出房间的话都会受到系统的管控。核酸检测入住酒店3天以后做一回，7天以后做一回，满14天以后做一回，然后回家居家隔离7天。 在集中隔离期间，酒店还会为机组人员尽可能的提供相关服务。 8月7号的午餐正好是立秋嘛，又想吃饺子的，你看有需要醋蒜辣椒的什么。 中午11点多，国际航班机组人员已经在各自的隔离房间里吃上了午饭，没有菜单，每天机组人员都会在微信群里点菜。酒店工作人员介绍， 这个就是必做集中隔离机组群，想吃什么我们尽量的都会满足他们，他要是不想点的话，我们就会给他准备的正常的餐食。 做好服务的同时，酒店还会对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管理， 风经理介绍， 总共是220个人，打完疫苗以后，我们每周还做核酸检测。隔离区里边工作人员是全天候24小时不能出来的，如果出现换班的这种情况，我们会对他们进行14天的集中观察，做2次的核酸，没有问题了之后进行再加7天的居家隔离。 目前顺义区已加强集中隔离点管理，顺义区启用集中观察酒店22家，5071间房。 上周末迎来立秋节气，但夏日炎炎的感觉并没有消退，本周降雨和暑热还将继续相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今年北京的夏天雨水偏多，强对流天气导致状况不断，气温还像往年一样维持高位，所以总体感受异常闷热难熬。不少朋友开始期待立秋后可以迎来天朗气清的舒爽感受，不过常年来看，华北地区要到9月中旬以后才能正式开启入秋进程。经过几天的沉寂后，本周前期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降雨雷电又将频繁来袭。周三之后总体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整周的气温平稳波动不大，日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上下，风力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提醒您外出带伞防雨防晒。另外目前仍是汛期，山区浅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请尽量避免到山区游玩，确保安全。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朱峰，播音员刘佳、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下台的气温是22.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新冠肺炎疫情反弹，记者实地走访多个商超市场，调查防疫政策落实情况。 扫健康码掌握动向，还有戴口罩，这都是很有效的一些防控方式。 热线回声，交叉路口围墙过高遮挡司机视线，属地政府回应问题已经解决。 现在呢，来回通行啊也比较安全，视线也比较好。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随着北京多地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市的防疫政策再次收紧。按照要求，北京市商场、超市、农贸市场、餐饮等商业服务业企业要严格落实佩戴口罩、测温验码、通风消杀、保持社交距离等常态化防控措施。那么目前这些地方对相关防疫政策落实的情况如何呢？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宇、实习生李敖随机走访调查，来听报道。 8月7号上午10点半，记者来到了位于丰台区丰科路的万达广场。记者发现，商场B1层地铁通往商场的入口处，有些顾客因为手机原因不能扫码，工作人员也并没有强制登记信息。进入商场后，记者发现某些店铺的员工也没有按规定戴好口罩。对于这种现象，记者询问了商超的安保人员。 咱们现在规定员工都要戴口罩吗？ 对。 那里面那要是有人不戴怎么办？是不是有人管？ 不戴你看到了有人管。 在通州区杨庄路49号的华联精品生鲜超市门口，虽然贴出了提示，但并没有看到工作人员监管顾客是否扫码，更没有人测温。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位前来购物的顾客。 可以加大这个安全吗？这种人多的地方还是需要多一点这种防护的要求吧。正常来说扫码不是必须的吗？ 记者来到了位于丰台区的京深海鲜市场，在市场西门口有安保人员进行监督，每位进入市场的人员必须扫码登记。 咱先扫吧。口罩扫码测温。 市场门口的防疫措施让人踏实，可进到市场里面情况却大不相同。记者发现，虽然墙上贴有佩戴口罩进场的标志，但某些店员并没有按规定佩戴。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位市民， 他认为 在这种疫情稍微有点反弹的情况下，掌握一些就扫健康码掌握动向，然后还有戴口罩之类的，这都是很有效的一些防控方式。 在8月4号召开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组副组长齐金丽也通报了一批公共场所存在的防控问题。针对商超市场出现的这些问题，除了加强自身管理和属地监管之外，齐金丽也提醒市民 戴口罩、勤洗手、常消杀、保通风、控距离等依然是最简便有效的防护措施。二是少聚集、少聚餐、少聚会，在公共场所也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三是接种了疫苗并不等于就进了保险箱，贴了护身符依然不能放松自我保护，不能代替常态化防控措施。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曾在7月16号报道过，市民宋先生反映大兴区黄村镇左堤路直行和狼高路右转车辆的交汇处的路口修建了一堵1米多高的围墙，遮挡了来往司机的视线，存在交通隐患。当时宋先生说， 左堤路你要右转弯的话，左手边呢它是一个围墙，那个围墙呢正好挡住直行车的视线，经常发生刮蹭。 接到反映后，记者联系了这个路口所属的黄村镇政府和属地廊垡地区实体化综合执法中心。7月22号，宋先生再次联系记者表示，围墙已经降低高度，他不再担心安全问题。 你那个报道没多久啊，他那边就已经解决掉了，把那墙也都拆了。现在呢，就是说你来回通行啊也比较安全了，然后视线也比较好了。 随后，记者也联系了黄村镇人民政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之前建围墙是为了保护绿色景观。 这个是我们绿化部门建的，左堤路进村的这个入口那哈，我们给做了一个绿化景观，为了保护这个景观建了这么一个大概不到2米高的这么一个小围墙，就是什么呀，避免有人踩踏呀。 工作人员表示，接到反映后，黄村镇政府有关部门立刻组织人员到现场勘查，降低了围墙的高度。 这个墙削到什么程度，能够一是保护这个口袋公园，二是呢能够让这个车又能看到后边来的车。设计公司呢又重新设计了一下，更改了一下原有的绿化保障方案，现在削到了1米左右。 交通安全无小事，属地政府能够接速即办，及时回应群众意见，妥善解决问题，值得点赞。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江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再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北京农行掌上银行早晚市上线了，每天早8点至12点，晚19点至22点，特价抢好物，每天有惊喜。活动详见农行掌银 APP， 生活本地玩秒杀栏目，好物多多，超值来袭哟！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